欢迎回来，音乐留声机，我是周琳。现在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来自南拳妈妈的《牡丹江》。之前一直很好奇南拳妈妈和周杰伦是什么关系啊？那么现在呢，我终于知道了，是在2004年，在周杰伦的支持下，由巨炮、盖瑞以及弹头还有宇豪组成的南拳妈妈的首张专辑《南拳妈妈的夏天》正式出道。也就是说，周杰伦真的是给予了他们不少的帮助啊。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来自周华健的《新鸳鸯蝴蝶梦》，同时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点击下方的听主播来与我进行实时的互动，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曲来送给自己或者是亲朋好友。好的，接下来听到的是《新鸳鸯蝴蝶梦》。 昨日像那东流水，离我远去不可留，今日乱我心多烦忧，愁到断水水更流，举杯消愁愁更愁，明朝清风似飘流。由来只有新人笑，有谁听到旧人哭，爱情两个字好辛苦，是要问一个明白，还是要装作糊涂，知多知少难知足。看似个鸳鸯蝴蝶不应该的年代，可是谁又能摆脱人世间的悲哀。花花世界何苦要上今天，不如温柔童年。心多烦忧，愁到断水水更流，举杯消愁愁更愁，明朝清风似飘流。由来只有新人笑，有谁听到旧人哭，爱情两个字好辛苦，是要问一个明白，还是要装作糊涂，知多知少难知足。看似个鸳鸯蝴蝶不应该的年代，可是谁又能摆脱人世间的悲哀。花花世界鸳鸯蝴蝶，见你是癫，何苦要上青天，不如温柔童年。看似个鸳鸯蝴蝶不应该的年代，可是谁又世间的悲哀。花花世界鸳鸯蝴蝶，在人间已是癫，何苦要上青天，不如温柔童年。 一首《新鸳鸯蝴蝶梦》是来自周华健演唱的歌曲，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经常听我的爸爸哼唱这首歌啊。同时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这天气情况，在11时发布的消息啊，今天下午是晴间多云，偏南风2到3级，最高气温是6摄氏度，夜间晴间多云，南转北风1到2级，最低气温零下5摄氏度，天气晴朗，阳光和煦，适宜户外

只是没有了火。 欢迎回来，音乐留声机。现在听到这一首是来自高晓松的《旧的童年》啊，以前只看过他主持，也听过他讲故事，但是呢没有听过他唱歌。虽然我一直知道他是音乐制作人啊，没想到听他的歌声居然听出了一点点曾轶可的感觉，还是用了这个京腔哈。特别有意思的一首歌《旧的童年》，接下来要送给大家的是来自韩雪的《竹林风》。 竹林开始思念的蔓延，抬头望尽的是透明的蔚蓝，即使是双手无法触及的蓝天，要相信世界就在心里面。它虽是你意，可你看来耀眼，若你悲伤我会用笑来为你改变，因为我心中秉承着信念，深呼吸一口气，可感受你的伴随心跳的思念。竹林风穿梭在阳光中，我能懂，幸福我的是你残留的温柔。竹林风回荡在空气中，在传送，想要分开的人迟早还是相逢。竹林风它就是你和我爱情的天空。 来自韩雪的一首《竹林风》，这应该是在她大红大紫的时候，也就是事业的最高峰的时候的一首歌曲，叫做《竹林风》。当时我记得班上很多的这个女生都会哼唱这首歌啊。接下来要送给大家的是一首摇滚歌曲，来自郑钧的《私奔》。 把青春献给身后那座辉煌的都市，为了这个美梦，我们付出着代价，把爱情留给我身边最真心的姑娘。你陪我歌唱，你陪我流浪。

北京雪都滑雪场，冰雪王国，亲民价格。关注雪都滑雪场微信公众号，在线自助预约。来吧，带上家人一起出发吧！欢乐热线5166-7976，5166-7976。 妈妈，我要去雪都滑雪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来自那英的《白天不懂夜的黑》，那么这首歌也是最近比较火的一部网剧《白夜行》当中的这个片尾曲啊，虽然不是女生版的，应该是潘粤明翻唱的这个《白天不懂夜的黑》啊。好，下一首是来自谭咏麟的《爱情陷阱》。 想将心声透露，爱慕独自我从路上。 的爱怒，你那美态已叫我醉倒。 来自谭咏麟的一首《爱情陷阱》的粤语版啊，其实我一直非常喜欢听谭咏麟的粤语歌曲，因为觉着特别的有一种特殊的味道。我之前还记得在哪个网站上看过，人家说这个粤语的歌曲会更好听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有七个音调，但是呢普通话只有四个音调，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，但是可以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，也可以去求证一下。下面这首是来自王菲的《香奈儿》。 一分钟有时候可以决定一份真挚的情感，不必穿越拥挤的车。